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

些情，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。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，亲爱的，请相信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，痛快去感受。 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，吻和泪都是该刀光纪念的痕迹。 很乐意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行，爱或伤害都欢呼，都是活过的证据。 痛快去 感动。

说抱歉。 是。

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重复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说爱大米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，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不一定会用，用用不一定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 来来来，看着场景远为人弹吉他，他认真创作的歌很常常爱情归类征服和梦醒了

情，等不及解释我的心情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一起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，不让幸福逃离。Yeah, yeah,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 后知后觉，以后领悟。

的回忆。 为生命祈祷着，与我重生吧。

重要。我想你，我需要你，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。改变自己，我比较容易。

睛看不到，贴合的钥匙孔透露光，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贴合的钥匙我找不到。风在通过旁，这是我很想回忆的天，然而过滤了你和我冷落的谄媚，沉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关灯，我很想记得，可是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样子，

是否什么都不缺，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，有什么心间人间，情愿你离不开这一切，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是你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